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十六章，检讨。那五个字说出来，袁子峰自己都觉得不合适。这毕竟是厉雨景和李琴书之间的私事，和他完全无关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想到昨天晚上的李琴书，他就觉得自己浑身上下都不自在。半夜两三点，他假装出去上厕所，却看到李琴书窝在一片黑暗之中，死盯着电视机里的爱情片，看得眼眶微红。听到动静，他先是揉了揉眼睛，再转过头来询问他怎么了。 这人真是个傻逼啊，自己都成这样了，还有空闲时间问别人怎么。 袁子峰是真的很不理解李琴书，主要是他成长的环境中几乎没有李琴书这种类型的人，做生意的几乎都是利益为上的利己主义者，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情绪，很少有像李琴书这样做什么事儿先考虑别人的人。李琴书和他的生活截然不同，却又诡异地重合在一起。李琴书踩了一脚刹车，险些直接熄火当场，但他很快反应过来，继续往前开，语气却轻了几分，带着不自在的笑意。 怎么突然说这种话？ 说都说了，袁子峰干脆破罐子破摔，一股脑的全倒出来了。 没，只是觉得你俩不合适。 鞋子合不合脚，只有自己穿了才知道。我和你小舅那么多年的感情，接下来怎么走，我们自己知道。你认真学习就好了，不用替我们担心那么多。 我没担心，我就是觉得你挺傻逼的。 他说话毫不留情面，直接把最残酷的事实赤裸裸地抛开，放在李琴书的面前。 李琴书，厉雨锦他或许是爱你，但是他更爱自己。我相信这道理你肯定早就明白了。 李金书一脚踩下刹车，袁子峰一时不备，险些直接撞上前面的挡风玻璃了。 你到了，下车吧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 袁子峰瞪他一眼，愤愤不平地拉开了车门，跳下去。李琴书看着他的背影越走越远，很是疲惫地捏了捏自己的眉角，往后靠了靠。他看着不远处的校园大门发呆，恍惚间想起了自己和厉雨锦的高中岁月。那时候不过十七八的年龄，以为拥有了爱情就拥有了全世界。他们可以为了彼此而彻夜不眠地学习，因为那时候需要完成的只有学习。可是转眼十多年过去了，他们不得不屈服于现实，考虑更多的现实因素。李琴书又何尝不明白袁子峰所说的那些话，可是他又能怎么样？他明白很多的大道理，可仍然过不好这一生。袁子峰到了座位，趴下就开始睡。这一觉睡得天昏地暗的，他险些以为过去了好几个世纪了。万万没想到，被谢廖东喊醒，也不过是第一节课刚刚下课。课间时分，吴东拿着一张表走了进来，宣读了袁子峰的处分决定。留校查看 还得写3000字检查。严子峰打了个哈欠，态度极其不端正地看着吴东。他长这么大了，几乎就没有他没挨过的处分，所以并不把这事儿放在心上。更何况谢廖东还主动开口说道， 哎，老大没事，我给你写3000字检讨，报答你昨儿个的救命之恩。 还不赶紧付出行动。谢廖东嘿嘿一笑，在袁子峰的身边坐下，开口问道， 哎，昨天到底什么情况啊？来的怎么是李哥啊？ 哎，你能别叫他李哥吗？老让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小卖部卖杂货的中年啤酒肚形象。袁子峰很不耐烦地将脑袋埋入双臂之间，懒洋洋地合着眼。本来是喊姓厉的，但姓厉的在出差呢，就给他打电话。谢廖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 嗯，说实在的，我觉得李琴叔跟厉雨锦挺不配的。 你也这么觉得是吧？谢廖东一脸诡异地看着。 不是，老大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 谁他妈激动了？我就是表达一下我心里的感受，你他妈不是说你也觉得吗？ 哎，行行行。 谢廖东立马摆了摆手，将这话题岔开。 我又不是没见过你那个小舅，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会疼人的，感觉李琴叔这种男人啊，得让人宠着疼着的才…… 我操，你他妈有病吧你！袁子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定定地看他一眼，眼里直冒火。他又不是个姑娘，只是人温柔了些，但还是很爷们儿的，至少比你爷们儿。 比我爷们儿？ 谢辽东一撩自己的袖子，展示自己的肱二头肌。 确定比我爷们儿？ 一旁一个女音突然加入两人的讨论，悠悠地开口道， 啊，你这是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。 袁子峰笑出声来，抬眼一看，苗元虎站在谢廖东的背后，双手环胸，悠悠地开口道， 哎，谢廖东，不如你去考体育学院好了，好歹能混个学历。 元虎，你别看不起我，我绝对能上一本。 苗元虎懒得再搭理他，看向袁子峰说道， 子峰，吴东让你去一趟，说是让你去办公室写检讨，免得你找人代劳。 我靠，这回换袁子峰垮下了自己的脸。谢廖东没忍住，幸灾乐祸地笑出声， 老大，这可不是我不知恩图报啊，是这吴东实在是太狡诈，令我无法帮忙。行了，你去吧啊，我会帮您看好您的座位，顺便把属于你的那份教也给补回来的。 袁子峰黑着脸踹了一脚谢廖东，你给我等着。 老大，我会想念你的。 袁子峰扯了几张作业纸，黑着脸气势汹汹地往办公室去了。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